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 直播的 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啊、我们比别人上班都早两天 啊，是啊， 是吧？这个反正眼看着这假期休的也差不多了 啊， 您是不是也该收收心？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了。 我还以为说该收收心听听我们节目了。 也算是一种工作吧。今天呢我们依然可以开通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对。 短信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互动的话题就一个，这两天您去哪儿了？ 哎对、想我们没有，这也能聊聊。反正我们是挺想大家的。 听众要是男的多，兴许还有个把想你的啊，基本没人会想我。 没，咱这两天录播节目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坚守收听的，你看。还跟我们有互动， 对对对， 我们今天来上班之后认认真真看了大家每一条留言、 是是是，想的也是面，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反正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两天发生在北京城里边的一些新鲜事儿哈。10月3号下午去颐和园了吗您？啊，这个颐和园里边用词儿，大家肯定脑子里边蹦出的一个词儿就是人山人海啊， 那摩肩接踵 啊，对对对，游人如织嘛 啊。是 有一对美国游客和两名孩子走散了，颐和园立即调动全员力量帮着找啊！ 啊， 当时据说颐和园的游客已经超过4万人。 哎妈，这可不好找！ 哎呀，要想在茫茫人海当中找到失散的孩子，谈何容易？ 是呗。 当天下午3:35，颐和园的讲解员李杰在东宫门外边的广场注意到一位神色焦急的外国女性游客。那位女性游客已经在那儿站了将近半个小时了， 啊、 身边还带着两个孩子。凭经验。李杰就感觉那位外国游客需要帮助，于是上前试探着用英文问问原因。原来呢，那位游客啊来自美国，当天呢夫妇两个人是带着4个孩子一起来颐和园玩的 啊，一大家子。 没想到呢，11岁的姐姐和8岁的弟弟和父母走散了。 嗯， 因为担心孩子估计汉语也不太好 啊， 担心语言不通嘛。夫妻两个人呢其实也没向工作人员求助啊，问问工作人员估计他们也不太懂，于是呢就带着孩子沿途找，最终呢在东宫门外边等，父亲呢就是继续在里边找。哎呀，据说已经找了将近1个小时了，没找清、找着。 可是给急坏了、 是了解完情况之后呢，颐和园立即调动了全员力量开始找。公园指挥部通过工作网络把两个孩子的体征、服饰和母亲手中当天拍的照片，发送到全员11个指挥分部。哎呦，这个你看，还有指挥分部， 还有11个呢。 哎呀，组织人员在走失的向排云殿景区沿途进行寻找，同时呢，利用广播系统用英文在全员广播，通知姐弟两个人到东宫门和家长会合 啊。 经过10分钟左右的寻找，你还别说，在紧邻排云殿的长廊景区。负责巡查的小陈发现了和通知中描述一致的姐弟俩。 哎呦，找着这俩孩子了。 关键是小陈吧，他不懂英文、急中生智就说了一句爸爸啊，这个词儿全世界都通用。 是 啊，而且呢向姐姐两个人友善的伸出了双手。哎呀，11岁的姐姐似乎明白了小陈的意思，再看到小陈穿着这个工作服，于是呢就把手递了过去。这个弟弟啊紧跟着也把手也递给了小陈 啊， 小陈就一左一右拉着姐弟俩向东宫门走，边走啊边通过对讲系统向指挥部报告了情况。接到报告之后，指挥部派出了懂英文的讲解员和小陈会合， 赶紧去， 哎，一同啊陪着孩子这个赶到父母身边， 送回去了。 你别说，这一块一共4万多人，就很快就走了，用了20分钟就找到了失散的孩子， 那么大一园子呢。 哎呀，所以你看，还是很顺利的解决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困难 是是，但也确确实实哈，这个旅游出去玩啊，这还真是不分国家、不分年龄、不分大小， 都有可能走失， 对，都可能走失。所以说，这也提醒所有当爹妈、当父母的啊，出去玩不仅要看好全家人的财物，还得看好家里这些娃。 你就想当年 我每年逛这个庙会啊，最爱听的就是大喇叭广播，某某某小朋友，你的家长在门口等。那就多年以来，这个广播的主要作用是找人。 我还听到过说某某某啊，这个你们家孩子在我们这儿，这个大人请来会合，小娃娃去找广播站找广播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多哈，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还得留神自己家的孩子。虽然说找着了，但是你那时候着急的慌呀。是吧？ 是呗。 所以咱们还是多留个心眼儿、尤其是这个家人口比较多的时候、行李还有可能丢一个，孩子生性好动，一转脸找不着了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还得上心。 这个有着中国66号公路之称的河北草原天路啊，就在这几天那都快堵成一锅粥了。 不是说去张家口必走那条路景色特别美吗？ 不就是大家伙这么说所以都去了吗、 都去看了看。 但是就在这条路上啊，北京牌照的私家车、那占了一大半以上啊哈，持续涌入的车辆再加上少数不遵守交通法的车主，让这条原本是可以尽享秋色的道路啊，就变成了很多人的囧途。 哎呦，都成囧了。 前天上午10点多钟啊，市民张先生从野狐岭东线入口进入了草原天路。入口啊有些小堵哈、进去之后游客需要在服务区领取免费的垃圾袋和线路指南、并且有管理人员盖章放行。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啊虽然哪怕就是稍稍有些堵、但是服务特人性化也觉得还挺值的哈。这记者也了解到，天路啊由于游客太多了，而且不文明游览的情况时有发生，垃圾很多地方都能看得见。这次啊垃圾袋免费发放确实也对于部分规避这个不文明游览的行为是有作用的。一路上在当地俗称酸溜溜啊，这东西这浆果、特别受这个北京车主们的青睐。 可是这一路走一路还在吃野果子的 啊，酸溜溜哈、实际上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草原天路上来自北京的京牌车确实是占到了半数以上。蓝天白云，牧草风车，草原天路是尽显秋日美景啊。所以市民张先生原计划经过野狐岭直接就去崇礼，没想到景色美虽然美，但是去崇礼方向的车景那也是特别壮观。记者让张先生啊，这个拿给我们看看您拍的照片呗哈、这一看了不得了， 怎么了？ 蜿蜒的草原天路上绵延着长长的车流，上下两车道啊拥挤着各种各样的车，有些车还停在了草原上。草原上早晚温差特别大，眼瞅着前方的车是一动不动啊，这眼瞅着崇礼到不了啊，张先生就决定从50多公里的那地方折返回张北野狐岭。崇礼咱不去了，最终啊又折回张家口。张先生说，我觉得我这已经是最明智的决定了，草原上夜里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你说我们要是一直堵在那儿，那人肯定受不了啊。等我回了张家口之后，我还听说有些车还跟路上趴着呢。说到这次半途而废的经历，张先生说啊，国庆节出游车辆比较多呢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有些车主不文明行车。原来啊，草原天路分为上下两车道，国庆期间呢难免会遇上拥堵啊剐蹭啊。这个时候啊，万一再有些车主不管不顾逆行而上，那最终就会导致谁都走不了。另外呢，景区周边大多数也都有停车场，但是啊有些车主他不按规矩办事儿，把车随便就停在了道边下车拍照，这一下本来不宽的路就变得更窄了，通行能力也就变差，自然也就开始堵了呗。 关键是有些时候吧，这个中国这争先恐后的这个劲儿吧，它有时候分哪儿啊，有时候你说你上个景区也着急得慌，你拍照也好，摘野果子也好啊，你看扔垃圾也好，都落不下它。所以有的时候也确实是需要我们大家稍微的把心态放平和一些。 是 这么好看的叫天路啊，您都给糟蹋了。如果哪一天成了，咱不能那么说哈，就是路面景色越来越差了，就是大家就没心思去看了，是吧？ 是，而且就不管是在哪儿哈，这守规矩都是应该的，在路上守路上的规矩，在园子里守人园子里的规矩。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更多的是照片，尤其是像又见青天啊，发了一大堆的这个绿色食品的照片， 就是去密云玩了， 去密云玩了， 发的都是这个密云的绿色食品。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这几天您去哪儿玩了、这个有什么不错的经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是， 我们的短信平台是发送了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吃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鳄鱼你见过吗？ 那当然见过，张着大嘴嗷啊，那不是，那是河马。 不是，你有没有谱？你到底见过没见过？ 见过鳄鱼，就是长着猪鼻子那个嘛。反正 你真见过吗？ 见过，见过，真见过。 哎呀，这个多年前北京有鳄鱼湖公园 啊， 现在没了。那是由神州爱犬乐园改变成鳄鱼湖公园，现在估计早就没了。 过去北京还有鳄鱼公园呢。 这个曾经有，就是一小片儿啊。 反正现在在那个北京动物园那儿也是能见着鳄鱼管理的。 是吧？那不在动物园里，在小区的这个废弃池塘里边，你见过鳄鱼吗？ 那这就是恐怖片了。 这真有。前天下午，北京丰台汤泉树小区的一个居民说，我们小区南部有一个废弃的池塘，我看见一条鳄鱼， 了不地了 啊， 要人命了。 嗨，哎呀，这太吓人了哈。 是啊， 赶紧报警吧。丰台公安局云岗派出所的民警接警之后到现场，还别说，真看见鳄鱼了。 活的呀， 活的呀， 不是个摆设模型玩具。 没有没有，直接就把鳄鱼捕获了。据民警说，这鳄鱼长1.5米啊，好像叫暹罗鳄是吗？ 啊，还是外国的， 还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呢。 啊， 现在已经移交给丰台区渔政监督管理站了。 怎么来的呀？ 哎呀，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这个田主任也说这个鳄鱼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等热带地区。 嗯， 国外呀有不少人饲养 啊， 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私人饲养的。 哦， 但是呢，不排除有人从黑市买来，把它当宠物啊，或者食物啊。你说是宠物还是食物？ 真吓人！ 哎呀，田主任说这种鳄鱼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 嗯， 作为宠物或者你随意放生，这都不太可能啊，不太可取。如果市民发现了不常见的野生动物，像那种大鳄鱼啊，应该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以便呢为他们找到合适的生长场所。 说的我汗毛都起来了 啊！这个有好多恐怖片都拍的都是巨鳄嘛， 是 啊，那时候又是管理不善啊，从这个动物园里边跑出来的， 变异的。 关键这个和你这更恐怖啊！关键是你说北京这小区里边，小区废弃的池塘里边要出了一个大鳄鱼。哎呀，这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 估计应该是谁家偷偷养了这个不合法的养了鳄鱼之后，没看住溜出来了。 是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啊，北京城挺大的啊，别什么东西都出现。就算咱环境好了，有些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东西，咱要是发现了，还是像人专家说的，赶紧报告得了。 是。这个国庆长假，所谓的朋友圈被摄影大赛正在火热的进行着。 什么意思呀？ 大家伙一赶上节假日，不都出去玩了吗？出去玩就得晒照片啊。 是是。 这一晒照片，那不就成了朋友圈这个摄影大赛了吗？ 主要晒的是美食、 美 景、美 人、 孩子。 对，很多人啊，这个微信朋友圈晒的就是五花八门的各种旅行的照片哈。但是对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值班的医生护士们来说啊。 嗯。 你别说是出游晒图了，就是抽空刷刷朋友圈，看看人家晒的这照片，他都没时间。 这么忙呢？ 哎，人家但是他们却坚持说这个国庆过了个清闲的值班日 啊？为什么呢？ 国庆长假第四天早上8点多钟啊，廖坤就已经坐在了他熟悉的诊室，习惯性的戴上了他那双层大口罩， 嗯， 和前一天晚上值大夜班的同事完成了交接班。隔壁抢救室啊，正有5-6个宝宝等待着他前去查看。在抢救床上，一名5岁的小女孩严重的车祸外伤，头颅还包扎着伤口啊，一半的面容啊近乎毁容。生命体征监控联系住院口腔科及外科会诊，一连着上午好几个外伤的。廖坤桌上的电话呀，几乎是每隔2-3分钟就得响一次。一个30几平米的诊室，家属啊、护士啊，不停地穿梭其间，空气当中啊，还夹杂着婴儿的痛哭的哭嚎的声音。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啊，廖坤的面前呢，已经堆了近10份病历。 嗯， 手头上停不下来，这边病房电话又进了，他就接着这个，趁着接电话的间隙啊，还要捂着听筒来指导身边的家长。还烧吗？擦身体，物理降温，这大腿根也得给贴上那个退热贴。再看看那边啊，查血了吗？看片子。反正是忙忙活活的啊，这1个多小时，9点钟左右，诊室啊就迎接出来了一小波小高峰，6-7个患儿家长啊还把廖坤的诊台给包围了。廖大夫，5号床又抽了哈，这廖大夫8号床又怎么着了？反正冲出重围啊，廖坤和进修大夫又赶紧跑进了隔壁的抢救室。就在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呢，儿童医院很多科室的都是正常出诊，但是送来急诊的患儿还是络绎不绝。廖大夫他们却说啊，就是这情况已经是人最少的时候了。 每年就诊高峰啊，要到十月中下旬才开始。一到冬天，这不大的抢救室十张床根本就不够用，中间呢还得过道加床，有的时候家长只能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相对于那种强度来说，十一长假当中的值班呢，已经算是清闲很多啦。 哎呀，听起来确实不容易哈、啊。这个其实我们的健康北京节目经常向大家介绍一些急诊室的故事，是吧？ 啊， 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什么呢？在北京这大城市当中，过节哈、啊，咱到处玩去了，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是 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想说哈、啊，虽然话还是那些大俗话，向那些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敬意。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诚挚的敬意呢，不光体现在我们这种口头上的这种表扬上面， 对， 要是人家能够，比如急诊室他也是哈，在这24小时不歇着，什么时候能给人家轮个休啊？等过完节之后不忙的时候，有淡季的时候，也让人家能稍微的喘口气儿，是吧？ 也别老让人家舍小家为大家。 哎呀，所以也是希望能够有更为贴心关怀的领导，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也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互动了，还有很多人也都在发送各种各样的照片。像佘家华是一位新朋友 啊，于家华， 于啊， 啊， 哦，对不起，看错了，看错了，把那数看少了一点、 嗯、 啊，说今天去了长春的伪满皇宫 啊，去长春玩了。 哎呀，说站在溥仪的这个御花园里边啊， 特别想对自己大喊一声平身。 哈、啊，你真冷，现在天是凉了啊。 又见青天说去岳父岳母家了啊、 哦， 说这个要去天路啊，就得赶节前或者节后。 哦， 你说那酸溜溜是不是紫溜球啊？紫溜球又是什么好吃的？ 我真不知道， 那是个什么造物？ 我们对这些野生的动物、植物，真是王哥比我懂得多了，多多了。 那也没吃过鳄鱼，不惦记这个。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由王哥和李凯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啊。您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吧。这个通州区啊，梨园镇的一家幼儿园的家长，这好长时间不上节目，有的时候这容易嘴瓢哈、啊， 吃肉吃多了。 哎呀，反映了一件事情 啊， 说园方幼儿园啊，园方通知家长自愿为孩子购买一套680块钱的教材。 这说多让人乐，什么叫电话通知自愿购买 啊？就是你打电话，我们告诉你，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啊，自愿的啊，680，爱买不买。这让很多家里边心里边犯嘀咕。 嗯， 家住梨园附近的居民王女士说，孩子在梨园地区的一个中心幼儿园上小班 啊， 几天前园方告知家长可以买一种创新思维游戏课程教材，每套呢680块钱。 幼儿园这教材就680了。 哎、这王女士说，我们之所以啊上公办幼儿园， 嗯， 就是这种幼儿园比较正规，不乱收钱的。 嗯 啊哈，不知道交没交赞助费哈、啊，这是我说的哈、啊。这个王女士说，幼儿园下发这么一个通知之后啊，她作为家长左右为难。你说如果不买的话、 啊， 到时候班里的老师讲解这上面的课程，别的孩子都有啊，我们家孩子没教材， 出去上体育活动课去。 那倒不至于，那就跟感觉跟别人不一样、啊，孩子心里边会不会觉得有点被孤立呢？ 嗯， 如果买的话，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必须的教材啊。正式的教材在开学之前都已经确定了，家长都交过相关费用了。另外一名家长说也向园方打听。说这套教材呢，销售方啊，并不是幼儿园的经营者，而是一家公司。他们每天下午都在幼儿园操场上卖。说现在老师告诉家长，买这套教材呢，是为了完成教学五大领域计划。 哎呦呵、 啊，反正我就反问一句，以前没买啊，老师的教学计划是不是就没有完成啊？ 这话说的够给劲的。 哎呀，这家长说，由于孩子在幼儿园上学。就是孩子在幼儿园上学这个词儿听着也比较别扭。 孩子在幼儿园茁壮成长。 对于这次购买教材的事儿啊，虽然不情愿， 嗯， 但是因为怕孩子没有教材上课会受委屈，所以呢，家长并不敢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啊， 只能拨打媒体电话进行求助啊！你看，果然是上班上的少。昨天下午呢，通州区梨园地区中心幼儿园的负责人王女士说，确实有让家长花680块钱购买教材这件事儿 啊， 这负责人也说，幼儿园现在呢设置有这个课程，所以有呢孩子呢都跟着一起上课，这教材是最爱买的。家长不买的话，孩子也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上课 啊。 这680块钱的收费之中呢，包括其他课程的材料，购买之后呢，可以在家里边和孩子一起互动操作。 我怎么听这意思就是这钱要定了，这课上定了？ 人家说自愿嘛，课肯定是上，你可以不买嘛。嗯， 关键其实有时候是细节决定成败。 嗯， 我们可以不买，比如说家长就认定了，我就不交这钱，我们家孩子就跟着一块上课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些老师会不会多多少少，哎呀，这个没有这份教材的这个孩子，你就跟同桌借一下吧。 那人家同桌又该有想法了吧？ 啊、同桌倒无所谓，我觉得有的时候互相分享也是不也是一件好事哈。就怕说我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语气啊、眼神啊、白眼球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显得多点儿啊？有可能给孩子心里边稍微不舒服。 而且我觉得像这幼儿园啊，这个咱先上不上课这事儿咱不说啊，就算是上课，对于这个课程的设计哈，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有一提前规划呀？这怎么能说哦，说上680块钱教材的课就上680块钱的课？那明天幼儿园要是安排一学期上几万块钱的那个课和教材，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课程安排，您愿意上不上？那这幼儿园这也不合适吧？所以我觉得里边还有太多的随意性和自由性在里边。 来，我们来看很多朋友发的短，哎呦不行，不能先看短信了，得先看广告和路况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互动，来聊聊这几天放假您去哪儿了。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正在处置，预计很快会清理完毕。目前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京港澳高速的主路北京界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十一假期您去哪儿了，那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啊。 嗯， 像娟子1955说，北大离颐和园太近了，2号我腿着走到正门看看 啊， 又不得了，光排队买票的就头就大了 啊， 2小时进不去， 那是 啊，算了，今儿去超市吧 啊， 人真少，溜着痛快 啊， 买了好吃的蛋糕，结账也快啊。 嗯， 虽然没出去旅游，逛逛商场也是不错的。 这倒真是哈，这十一放假期间啊，旅游景点人是多啊，但是商场购物区里边人确实要比平常的休息日要少， 是吧？ 哎， 反正您等大年三十之前您再逛逛超市。 哈哈，那囤货那确实道上也没人，哪儿都没人了， 结账没2小时你结不上。 是啊，超市那过年之前人多是吗？ 你不买年货呀？ 啊，果然是过日子人有经验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经验可不是什么好事 啊。 有一间普通的出租屋啊，这里边有门道，藏着一间这个制售假药的工厂。犯罪嫌疑人李某、孟某在昌平某小区的出租屋内生产，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销售假药，这价值已经超过了100多万了。 嗯， 最近李某在昌平区检察院啊，这个被依法批准逮捕。 嗯， 2012年的夏天呢，被害人王某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一条小广告， 说什么呀？ 强力克银保胶囊治疗牛皮癣效果特别好哈，于是就拨打着咨询电话问问呗。 嗯， 对方说啊，是北京中医药研究所牛皮癣研制研究中心的医生。 说我们这个银保胶囊啊，正对你这个王某的病症啊，给您试试。从2012年夏天开始，这王某就陆续购买了30多盒这个强力克银保胶囊啊，每盒呢是300多块钱，您后边再乘以30，看看总数是多少钱啊？ 哦， 这些药品啊都是直接寄到他们家里去， 快递到家。 王某也看上这药品包装盒上啊有那个国药准字的批号，生产厂家呀是北京中医药伊布牛皮癣研究中心，这一看还挺正规的啊，也就没什么顾虑了，那就开始吃呗。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并没什么起色啊，这怎么干吃不好啊？这时候王某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买着假药了呀？有些跟王某有着类似遭遇的人啊，其实还有不少，有的受害者服用之后还没有王某走运呢。这些受害者吃了之后还有头痛、呕吐等不良反应。而这款所谓的强力克银保胶囊啊，其实就是以李某为首的制售假药团伙私自灌装、贴签、灌盒生产的。2012年2月到2013年11月期间，犯罪嫌疑人李某伙同孟某在昌平的某小区出租屋内制售假药。他们啊都是从网上买的半成品，买的胶囊、标签、包装盒，自己灌装、自己贴签，并且还打广告，谎称自己是什么北京中医药研究咨询部的工作人员。有人来咨询的时候，就随便问几句病症，就说：“你不管什么病，反正我们这银保胶囊就是很对症啊，您赶紧买吧。” 就是您有牛皮癣，吃这个肯定管用，药到病除。 那我不管你是哪儿长，反正就是有用啊。 对你有脚气，吃这个肯定管用，药到病除。 这个一个人负责打电话骗，另一个人这孟某啊就负责向客户邮寄药品。这个团伙啊，他不仅卖这个治牛皮癣的药 啊， 还有什么消银凝胶囊、银屑凝胶囊、诺几泰、什么扎来辟谷素，反正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药都有哈。 就是您通过名儿根本不知道他这药卖的是什么。 写的可玄乎了， 知道为什么要邮寄吗？为什么要快递？别说，哎呦，这是特别好的一服务，我不用出门，到家就能取。是因为您根本就找不着他 啊！出事之后，你人跑了， 钱被骗走了。你要是找他在哪儿，估计你找不着。 但是最后这还是让我们找着了啊！犯罪嫌疑人李某、孟某就因为这个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已经被昌平区检察院批准逮捕了。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想提醒您啊，有病去正规医院。挂号问大夫，千万千万不要信那些小广告。像牛皮癣为什么有名啊？就是因为不太好好啊，要不然 不 对啊，非常不太，要不然说城市的小广告叫牛皮癣呢，非常难治。 是、 啊，您别想着说几副药就能够药到病除，有些药它不可，就是有些病它不可能去根儿。也有些病呢，也只能靠药物来维持。 对， 您说我这个打两个针，吃两个药，就这病就再也好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您，捂紧兜里的钱，别让那些骗子给骗了。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摩托车版的二环十三郎 啊，是 是吧？开着摩托车还有视频呢，哎呦，跑一圈非常快，时速270，对吧？在网上被称之为摩托版二环十三郎的庞某某、哦、原来他姓庞，在广西南宁被抓了。 哎呦， 昨天晚上呢已经被押回北京啊。他对自己这个飙车供认不讳，因为有视频呢，他也想抵赖也没用啊。庞某某今年是30岁，广西柳州人。这个一圈二环用时13分钟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让很多市民联想起了2006年的二环十三郎陈震。于是呢，这个庞某某很快被人称之为摩托版的二环十三郎，一夜成名啊。视频流传之后呢，北京市交管局在9月27号通报说，已经开始对涉事人员违法行为调查取证 了。要查他了。 哎，这段视频总时长是13分43秒，记录了一辆大排量摩托车在北京二环路上狂飙一圈的全过程。最高时速237公里啊，不是270多公里，237，我记得有个七字嘛。这个视频当中，建国门、西直门清晰可见的。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路和公路最高时速都是80公里。二环最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主路都是，而且呢，最五环不是，五环有限90的。关键是全天禁止摩托车通行。此前呢，有报道说这段视频录制于8月22号凌晨2点啊，这个反正我们当时在节目当中也是给您详细介绍过。其实呢，这回被拘留呢，也是希望他能够警醒啊，就是这种找刺激这种事儿呢，不是什么时候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合适的。北京呢有这种赛车场，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去专业的赛车场进行一下您这个狂飙竞速，对吧？ 是。 你比如说二环十三郎陈震 啊，陈真做法当时更为野蛮，晚上十点钟开着车，当时二环车上还挺多的呢， 道上还有车呢。 对啊，就是当时就是在西直门断绝所有车道，然后全部车停下来，才把他车拦下来。哎呀，所以你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啊，这个。当时哈、啊，陈震这危险驾驶罪还没出台呢。 嗯、 当时这个陈震二环十三郎只是行政拘留，今天再出现类似情况，他肯定会面临刑事的处罚。 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年轻人哈、啊，找刺激、寻求刺激可以理解，但是您一定得遵纪守法，确保安全。 可以玩耍，不能玩命啊！今天早上5:10啊，在工人体育场北门呐，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响声。一辆白色的那个兰博基尼 低了牌子、 啊、对，低了牌子啊，跟一辆出租车撞上了。 哎呀，那车可贵可贵可贵了。 哎呀，这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引发了短暂的交通堵塞。 嗯，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说啊，车祸呢就发生在路北边，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出租车呀、啊、跟一辆可贵可贵可贵的低了牌子发生了撞击。 兰博基尼、啊、 哎，这位目击者说，车祸发生之前呢、啊、他就听着那跑车嗯嗯那轰鸣声， 嗯， 没听几声呢就听着一声就撞了。 哎呀，你这事儿形容的， 从这声音就能听出来，当时车开的那速度可不慢啊！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就已经看到俩车撞一块了。车祸发生之后啊，从兰博基尼的副驾驶座上啊下来一名黑衣人， 嗯， 很快就消失在了围观的人群之中。随后啊，一名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啊从驾驶座上出来，拦了一辆三轮车啊，也离开了现场， 逃逸了，这个 跑了。说车撞的是挺严重的，好在呀、啊、人都没什么事儿、 哎。 事故发生之后啊，那出租车司机啊特无辜下车站在路边。嗯。等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车祸现场的路面还有一些泄漏的汽油，而清洁车辆的环卫工人啊正在积极的进行清洗呢。8:10左右啊，这现场已经清理完毕，而堵塞的交通呢已经恢复了畅通。 所以你说这早上起来5:10从工体北门哈，这个。我们很是怀疑那一片酒吧的夜里边是不是有他们这些司机的身影。 我们有理由相信和怀疑啊，搞不好就喝了吧， 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想说，这刚才你说什么不能玩命来的？ 可以玩耍，不能玩命， 对吧？你这个你喝个酒，你找个代驾，是吧？另外 没说不让您喝。 对啊，另外这种所谓的。啊，出事就跑，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态度。逃逸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尽管这次人没受伤哈，但是您这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哎呀，有钱不能够啊，太过于这个想干嘛就干嘛。 而且说实话，真不如我们俩吓唬您啊， 嗯， 您跑不了，没跑。 是，好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一串数字说，我11去了十里河玩了、 哦、 啊，人不算太多。剩下的日子呢就去走亲访友啊，这几天我才不去旅游呢，太堵了，过几天再出去，这叫错峰出游。 您太明智了。 人家十里河您玩什么？买家具啊，买建材。 我逛街不行啊。 那条街逛起来 我逛花鸟鱼虫市场不行啊。 那是在旁边那条街上。 都在那附近吧。 啊、嗯。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照片，像蓝宝瓶啊发来的北京海淀凤凰岭的照片 啊， 照的还是挺清晰的、啊、 还能看见绿叶呢。 是是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各种各样假期出游的一些经历。 这个 Nice 发了，这是一个照片里什么我没看清啊，这是做的好吃的吗？ 嗯， 好像是飘着辣椒油的，这炖什么东西呢？ 哎呀， 万一您要是拍的是风景图也怪我眼拙了。 是，还有一串数字加字母说、 啊、 我自首一个不文明驾驶，他自首一个 啊， 说一号开车啊，在金银路出京方向延庆境内的时候，发现前边有几辆大货车停着不动，我停了之后啊，这个都听没柴油车声啊，说我这纯电动安静，哎呀，应该是没听错，以为大车停路边换班休息的 啊， 不走，我就逆行超过去， 绕过去了， 还没超完，一拐弯就发现前边有两辆车都堵着呢。后来才发现进京方向有一起事故造成了拥堵。 嗯， 我这五段逆行不对啊，再一次自首一下，希望在山路上啊，第一个发现意外需要停车的师傅啊打开双闪，堵在后边的车呢也都啊稍微的开着双闪、 嗯、 防止我这种人误判啊，以为大家都是停着歇脚呢。 反正可了不得，京津路那条路本来就是挺窄的，又是山路哈、啊，就经常有大车来回出没、 嗯。 您这个超车的时候，我还真是建议您慎重再慎重吧，特别危险， 是吧？ 嗯、 所以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呢，这种自我反省的意识是非常好的。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佳时，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现在是北